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 师释迦牟尼佛。请坐。而家讲到十集因同埋六鸠步，十集因呢就系话我哋众生呢系有种种嘅习气啊，嗱，譬如话淫习啦、贪习啦、妄习啦、嗔恨嘅三嘅习气啦，奸诈心啦，狂妄嘅心啦，厌行嘅心啦，同埋呢一个有呢一个生边计见邪恶见嘅心啦，或者有冤枉人哋嘅心啦嘅习气啦，或者中意打公司嘅习气啦，有呢十种嘅习气唔同啊，因此咧就招致呢个地狱嘅果报。地獄的果報呢就是由这个六根去接受，那叫做六鸠步。现在呢前晚已经讲了淫习、贪习和妄习了，今晚讲到嗔习，即是嗔恨心。每个人都有嗔恨心，你話嗰啲雀仔、貓仔有冇嗔恨心啊？一樣有啊！狗仔嚇，你錫下佢咧，佢有貪愛嘅心；如果你打下佢咧，佢就吠你嘅、咬你嘅，呢個係嗔恨心。所以眾生咧，因為心中啊有呢個嗔恨嘅心嚇，所以咧就有呢一個種子。潜伏在我们第八识心里面，成为一种习气。这种习气易境放现，就产生一种现行，由这个现行去作业，就由这个地狱上出现了。现在讲到四者嗔习交冲法上依五此劫不惜心熱發火，此氣為金，時時故有刀生鐵揭，劍時劍輪，虎謀槍鋸，而人含煙，非殺氣非動，二集相擊，故有剛角枕灼錯刺随击之时，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嗔为名利刀剑菩萨见嗔而被之乐。呢度讲交集交冲，嗔集交冲，就交冲咧，即系话呢个嗔嘅集气种子吓，同埋现行。即是现在呢发生对于这个逆境呢是产生这个嗔恨心，即是种子和现行互相交冲，互相交冲呢就贪就是顺，嗔就是逆，即是说法上依五，五就是五逆，由依他人忤逆你的意思，或者侵犯你的权利，咁咧你就恨恨在心，因此就产生呢个嗔恨心。呢、这个嗔恨心咧系属于火，所以经里边话咧，嗔是心中火，能烧功德林。因为呢一个嗔恨心嘅种子同埋现行啊。互相衝突、互相攻擊，以呢個心為因，所以咧就招到啊有呢個地獄裏邊呢個剛角、枕、雀、劍、刺、 随激种种的苦果，哦，生集生呢，就生集就是属于这个烦恼惑，发生于这个现行呢，就属于这个业，由这个惑业呢，就招致这个地狱都生铁蝎种种的果报，啊，这个刀生大家都知道了，即是说一个生里面呢是布满这个刀在那里，蝎，啊，呢就是铁的棍，啊，剑同埋轮，这个士剑，啊，剑呢一支剑呢这样士起来呢是叫做士，而那张之剑呢是圆淡地咁变成个轻软的剑呢就叫做轮，小的刀呢叫做斧，大的刀叫做翼，啊，刺呢是枪，戒呢是锯。譬如说我们世间上的人呢含冤啊，含恨在心呢就想报复，因为有想报复的心呢就杀气腾腾了，由这种杀气腾腾呢形于外表呢就互相冲突，由这种想攻击杀害他人的习气为因，因此呢就招致这个地狱刚觉枕着这个错次随机种种的苦果，哦，攻是什么呢，就是俗语所谓太监，啊，就是枕呢就枕他手枕头，错呢就是折断他的身体，哦，刺呢就穿他的身体，胎呢就是以前呢行这个刑打八十大板，这个就是胎，锤呢就是打击他的臀部，这些呢都是以前，不是现在，是旧阵时世间上种种的刑具来的，因为世间上有这些刑具呢所以地狱呢也有这种相，因为有这个集撑的集业集气和这个业招致这些的苦果，所以十方法都是大家都是说这个嗔畏的心呢叫做利刀剑，嗔心的利刀能够诛我们的法身，嗔心的利剑呢能够杀害我们的慧命，因此呢一个修学佛道的菩萨啊，看见自己的心中有嗔恨心呢就快啲远离，好似避乜嘢呢，好似逃避人哋诛落你咁样，唔使俾你个法身慧命受呢个嗔心嘅害咁。咁由此呢呢度呢係我哋知道学佛嘅人呢一定係远离呢个嗔心，如果唔係呢嗔心呢係三毒之中係最毒嘅，好多好多损害众生的事都由这个嗔心而产生的，小则呢是损害他人的生命，大则呢发动战争都是由这个嗔恨心而起的。第五点呢讲到这个诈习了，诈就是更诈，啊，不是很直心，是一个是我们的烦恼呢是有根本烦恼，有大随烦恼，有小随烦恼，啊，这个诈呢就是小随烦恼之中之一种，是属于浅曲苛疑的心，啊，这个诈习呢就是属于种子，交友呢就是属于现行，啊，言行呢是业，习是种子，由于这个惑和这个业，啊，互相冲击呢 咁所以咧就有呢一个地狱相啦。地狱相系咩咧？城啦、木啦、胶啦、教啦，种种嘅苦果嘅事情发生咁。因此咧，我哋就知道我哋要离开呢个更杂嘅心，做人咧要正正直直啊，不更不贪不谋。唔好去有呢个更杂嘅心，因为啊众生每个人都有更杂嘅心，所以有呢个种子啊呢个习气生起呢个现行，由呢个挖同埋叶两杂交相现引，因此命中嘅时候咧就有呢个纽系枷锁啦、鞭啦、杖啦。过啦、棒啦，种种嘅地狱嘅果报出现，因此十方法咧都系色目更炸开艾同名沉察，沉察即系沉言沉语，呢、这个沉言口语咧可以欺骗别人啊，好似你嘅冤家一样，因此一个修学菩萨嘅人咧。发觉自己的心中啊唔正直，而有呢个欺骗更诈嘅心嘅话，咁就应该发觉咧呢啲系好似虎豹豺狼咁样，能够损害我哋发生慧命，应该系避开佢咁。咁啊，第六点咧，讲到呢个狂习啦，六者狂习骄欺。法衣相忘，无妄不止，非心造根，而是故有尘土屎尿，污秽不净，而尘随风，明无所见，二习相加，故有木溺，藤习非罪，飘零之事。是故十方一切而来色目希狂同名劫杀菩萨见狂而喘蛇忧，狂亦是小烦恼之一种，小趣烦恼之一种，狂习，狂就是希狂他人，亦是一种惑烦恼惑，骄欺呢，即是说你打妄语欺狂我，我打妄语欺狂你，这个呢大家互相骄欺，你欺我，我欺你，这种行为呢是属于一种业，相妄呢就是骄狂开艺污蔑他人，这种呢是一种不真实的开艺的行为，譬如说有些人自憎毁他，或者亦有些人欺世盗名，这一类呢就是狂，令到人呢受他欺骗，以为呢自己所设的戒呢会害到他人，点知呢反而害了自己，因为他这种更谋这个虚伪更诈的手段呢，虽然是令到人家不觉受到他损害，但是他因此已经作了很大的恶业了。这种恶业这种居心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是大方吹起这个尘土无所见的，令到人家乌烟瘴气的，所以呢这种居心呢，生前有这种居心就有这个地狱相出现，有这个屎尿污秽不净的地狱相出现，当他呢是命中的时候呢就会堕落这个地狱了。这种境界呢，因为大风吹起这个沙石令到这个空间呢是很浑浊，令到对面的人都无所见，因此呢发话这种呢叫做无所见，欺骗人家的。 由呢一个滑同埋呢个叶互相交加咧，系污蔑他人，系无止境咁样去做呢种行为。因此咧，命中嘅时候就睇到啊呢、这个溺啦、腾啦、砸啦、飞啦、坠啦、飘啦、轮啦。嗱，飘就系喺个水上飘起，轮咧就系沉沦落水底。呢种嘅业果事上出现，因为有地呢啲地狱上出现咧，所以十方之法话俾人哋听，或者自己观察呢个欺狂啊，都系等于呢个劫杀一样咁可怕嘅。咁所以呢个劫呢个狂习咧，绝对要放弃。絕對要取消呢個欺狂更詐嘅手段，如果唔係咧，就會劫殺我哋嘅法身，害我哋嘅慧命，等於賊一樣謀財害命，幾咁可怕咧？咁因此啊，一個修學菩薩行嘅人咧，睇見自己嘅心中存有不誠實嘅狂妄嘅心，就要等於見到呢啲毒蛇一樣。要提防，唔好俾佢害你，咁就要掩而避之咯。嗱，呢个系狂啊。第七咧就系讲到厌啦。每个人有冇厌恨心啊？任何人都有厌恨心吓。对于不如意嘅境界或者俾人陷害嘅时候咧，自己咧个心咧就系好有厌恨吓。因为厌恨呢一种咧。心心不忿呢一種心態啊，就會藏落呢個大白色嘅心田裏邊，變成一種種子，變成一種雜氣啊。咁啊，呢種雜氣係點啊？交嫌，你嫌我，我嫌你，你唔中意我，我唔中意你，於是咧就對你含恨在心。因此啊，呢個含恨嘅種子喺個心裏邊咧。就有地獄相出現了，地獄有這些飛石、頭鈺、雜柱、車禁、這個 用一個器皿將你塞下去，叫做昂城。囊破咧就將一個人咧係放落個袋嗰度綁實佢，然後舉高嚟掟落地下。咁呢一個咧就係乜嘢？係地獄裏邊個刑具嚟嘅。咁啊，呢一種行為咧就等於乜嘢咧？咁就等於啊陰毒人嚇，以陰毒人為抱蓄惡啊。而疾相吞，故有頭疾、禽足、擊蛇、拋住諸事。呢一個係地獄相應，因為陰毒人咧就係心為不軌、蓄意害人嘅人，令到其他人唔知道佢嘅陰謀。咁譬如乜嘢？譬如我哋喺心裏邊含有厭恨心嘅人咧，係。就會有呢一種種種嘅地獄相出現啦。哦，而疾相吞咧，就係話呢個宿怨啊嘅煩惱惑，同埋現在呢個現行嘅所造作嘅業嚇。由於呢個心裏邊有現行心，所以咧現在咧更加深刻啦。恨不得食了對方，恨不得殺了對方，所以叫做相吞。因為有這種恨心，所以命中的時候就見到有這個頭疾、禽足、蛇擊、拋絕之業果的事情，見到地獄有這種相現。由於這個現疾的惑能夠感到咁恐怖嘅地獄嘅果報咧，因此十方如來都話呢個厭恨心咧係叫做遺害鬼嚇。點解？ 因為他違背這個真理，暗中害人，所以是屬於一個危害鬼。咁如果一個菩薩咧修行嘅人咧，就一定咧係要睇呢個現行嘅心咧，就等於乜嘢啊？等於飲呢個甚酒。甚酒咧，甚係一種毒藥嚟嘅，係好毒好毒嘅藥，飲少少咧，就會人哋毒發身亡嘅。除非你唔飲，碰到呢種毒藥咧，一定會死的。所以咧，菩薩啊，如果發覺自己嘅心裏邊有呢種厭恨心嘅話，就等於自己飲毒藥啦。所以咧，就千祈心中唔好呢個厭恨心。實際上咧，無論嗔恨心也好，厭恨心也好，首先害到邊個啊？害到自己。如果你嘅心中咧成日憤怒，成日發脾氣，或者成日厭恨咧，你一定係自己身體有病先嘅。哦，人哋唔知道你厭恨啊，但你自己嘅生理上就受到呢一種嘅打擊，咁令到自己係生病。哦，所以咧，人哋激你，你千祈唔好發脾氣。如果發脾氣咧，是你蠢，不是他蠢。你中了毒，你中了他人的計，損害了你自己。有些人呢，我以前我都很喜歡發脾氣的，但現在我不敢了。知道，你知道受人的，中了人的計，自己害自己，何必呢？為了保護自己，算咯。所以呢，人家跟你有計較呢，你就不要跟人計較了。所以呢，你不要認真，當他傻的，當他遊戲，我不理你那麼多。如果人家跟你吵架呢，如果你一句他就兩句，你兩句他就四句，然後就一火滾，一火滾就衝動到打，打呢就要你死我活，何必呢？人家鬧你，不用理，不用出聲。等於彌勒菩薩說，有人打罵老僧，老僧只說好，有人打老僧，老僧自睡倒，剃拖在面上，費事罵，任他自光了，我又省氣力，他亦免憤怒，幾咁好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這個聽經咧就聽到，哦，係幾好喎，咁我哋咧唔以後唔好發脾氣啦。一唔發脾氣咧，就令到自己健康長壽，受益嘅係你。唔係，再加上咧冇唔發脾氣咧，就冇呢個習氣嘅種子，冇厭恨嘅種子，冇呢個貪嗔嘅種子，冇呢個種子，自己嘅八色三庭裏邊就好清淨啊，好清淨咧就唔會產生呢個惡毒嘅行為。不會產生這個惡惰行為，就修行成功咯，是不是？那這個呢，雖然是很顯淺，不是什麼高深的法門，但你們可以做得到的，日常生活裡面可以做得到的，可以做得到，這個就是佛法給你真實的利益。你不要，這麼淺我知道啊，那你回去想想，人家提醒你一下，你就回去想想做到多少。一日裏面應該發兩次、三次脾氣的，減少佢發一次，最後咧喊量唔發，收忍若行。哦，咁呢個就係聽經所得佛法嘅功德。第八種咧係講呢個見習。呢個見習咧，你諗下我哋有冇啊？嗱，邊個有啊？抑或邊個冇啊？見習是什麼？生見、邊見、見彩見、戒禁彩見、邪見。那你誰敢說自己沒有？生見就是每一個人執著有一個我，這個是我，你誰填了我執沒有？未填了我執都是有這個見，所謂 贪嗔痴慢疑，系叫做五顿时。哦，呢、这个身边界见邪，系叫做五离时。呢、这个十种烦恼系根本烦恼，边个都有嘅。